爸， 好，我讲不过你，但是就是讲也一定要实事求是，不能拔高，不能夸大。 嗯，爸爸，我记住了，在我的故事里，你就是好丈夫、好父亲、好爷爷、好同事、好朋友。 嗯，要把好字去掉。邓小平就是邓小平，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国老百姓的一员。 嗯，爸，我记住了。在我的故事里，主人公是我的父亲，他是他们那一代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中的一员。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描摹出一幅幅历史画面，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光辉历史一脉相承。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，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。 十二集大型系列广播剧《父亲》，根据邓荣的长篇文学作品《我的父亲邓小平》改编。原著邓荣，总顾问高毅，编剧诗唱郭红，导演郭红、王丹，导演助理佳音，配乐阿瑞，音响效果蚊子，录音合成雪峰，巨物全速，技术顾问程德，主题歌演唱戴玉强，监制魏明，出品人陈华。 春天的故事，春风讲述春天的故事。 百色举义。 1929年7月到8月间，正是南方盛夏酷暑之际。父亲化名邓斌，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委派，坐上南下的船，经过香港赶赴广西。为了便于开展工作，父亲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公开身份作为掩护，实际则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负责领导广西党的工作。在上海黄浦江码头，周恩来伯伯亲自为父亲送行。 小平，恩来兄 啊，准备好了吗？ 准备好了。 眼下虽然是应广西省政府主席兼广西警备军中将司令余作白邀请，可那里形势还是很微妙，你人生地不熟，困难是可以想象。 是啊，情况复杂，我开展工作恐怕只能相继行事了。 嗯，小平啊， 嗯， 我能理解你的困难，中央既然委任你全权负责，当然尊重你的工作方式。 嗯，恩来兄，我到广西后就想用邓斌这个名字活动。 哦，文武斌。 嗯 嗯，好嘛，文武相济，大有作为啊。 恩来兄过奖了。 小平啊， 嗯， 我们在法国的时候就情同手足，共同奋斗。 是， 我了解你，这次你只要大胆谨慎，多谋善断，抓住时机，我相信 你是能在广西开创出一个新局面的。 死。 小平，我们拥抱一下。小平啊，关山险阻，你要保重。 再见，恩来兄。 再见，邓斌小弟。 连长， 校长，学生郑建民奉命前来报道。 建民啊，坐下。坐嘛。 是。 你这次参加导轨活动做得蛮不错的，我是满意的。 全靠校长运筹帷幄，亲自指点。 这次又派你出任广西，是我亲自指点的，侬晓得吗？ 感谢校长栽培，学生。 建民啊，坐下坐下。 是。 余作柏这个人，虽然是身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兼广西警备军总将司令，但他过去是高唱亲俄亲共的，并不安分，要提防他们跟共产党同流合污。 啊，是。 啊，对了，你好像去过苏俄吧？ 学生从黄埔二期出来，就被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 好，很好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嘛。你此次要严密监督余作柏他们的行动，还有贵婿的李明蕊和余作柏是表兄弟，这个人是个将才，举足轻重，也不能掉以轻心啊。 学生一定尽力。 好，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向我报告。 是。 邓斌，此次广西之行能做你的机要秘书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 龚应斌，你我的脚下现在正是在广西的地面。 你看那边有泉水，我们去喝个痛快。 好， 走。 好舒服啊，赛过上海的刨冰。 是啊，这广西的山水真是美不胜收，美不胜收啊。 二位喝够了就随我赶路吧。 好，我们的交通员负责任。走走 走。 站住，都别动。谁敢动，老子就用这把刀劈了他。 你 这位兄弟啊，有话好好说啊，有话好好说，都不要动手。 你 笑什么笑？你的脖子难道还有这棵树干硬不成吗？ 这位兄弟啊，你不要用刀嘛，来，这些光牙全都送给你。 算你识相，这钱大爷我收了，走了。 哎，等一会儿，这位朋友等一会儿。 怎么后悔了？你可小心你们的脑袋。你 这位兄弟，你的脚上有伤，我可以帮你看一看。 你 过来嘛。啊，你过来嘛。 来就来。 来，我给你看一下。好，我轻一点。已经化脓了，要早点治疗才是啊。 只能活着就算老天开眼了。 来来来，兄弟，你坐在这块石头上坐下嘛。迎宾， 哎， 打开药箱。 哎，我可告诉你们俩啊，你们俩要敢耍花样，我可有刀。 你不要害怕嘛，我就是帮你包扎一下。好，我轻一点。 这位兄弟啊，我看你呀、啊、总这样蹲在深山老林，这样不行，你还不如去南宁当兵吃军饷，好歹混口饭吃嘛。 当兵？ 哼，老子才不要再被人管。 我说兄弟、哎、南宁现在变了，不信你可以去打听打听试试看嘛。 是啊，给你，这是一支消炎药膏，每天涂一次，你留着吧。 这眼下这药品可是稀罕玩意儿，我收下了。那你们这些光阳我还给你们。 哎，不用还。兄弟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你收下吧。 我哎，谢三位好汉，后会有期。我 敬礼。 好，后会有期。 哼，逃兵也不知道是哪路的。 好，我们继续赶路。 哎哎，慢点啊。哎，慢点。哎，看，有人来接咱们了。 哦， 那位大胡子是中共特委常委雷惊天，另一位是中共党员余作玉，也就是广西省政府主席余作柏的弟弟。 哎呀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 你好， 你好， 哎呀， 你 好，我是雷惊天，都喊我雷大胡子。 哦，我们是同根，我们都是1904年的生人。 哦，这是余作玉同志，你啊就暂时住在他那里。 好， 在我这儿稳当。嗯，我大哥余作柏，表哥李明瑞，要为二位接风洗尘。 好啊，都是英雄豪杰啊。看哪个野猫敢来舔老虎的鼻梁。 大家吃大家吃、 嗯、好，这菜不错、 啊嗯、吃。邓先生，这是纸包鸡啊，这是烤香猪、哦、这个龙虎豆。 哦， 邓先生，来两广一定要尝尝，这可是粤菜的杰出代表啊。 好，这龙虎豆得意者人也。 邓先生，你看今日之中国内战不断，争夺纷繁，究竟谁能得意啊？ 余主席， 嗯， 军阀混战，战火连连，受害者中国民众。 嗯， 渔翁得利者帝国主义列强，那些你杀过来我打过去的大小军阀不过是前台的演员，为政者不看清这一点，跳出军阀混战的圈子而想得意，不过是黄粱美梦罢了。只有是民众得意者，一己方能得意啊。 嗯，邓先生，我余作柏何尝不想为民众做些有益的事，可我管辖的广西土地贫瘠，社会混乱，眼看心想都要发不出了，可还有人趁火打劫。 哎哥，不就是有人在你耳朵里灌风，说共产党要来打倒你这个广西省政府主席吗？ 哎，老弟，不可胡说。 我晓得，传单上确实是这样写的。不过，这不对，我不赞成。我在这里奉劝那些人，还是不要在这上面做文章为好。 邓先生，我就不知道你们共产党里谁说了算？ 我在广西，我说的就算是真实的。我们共产党人是以诚相待的。余主席这次请我们来广西工作，大家都是在一条船上，要是把船弄翻了， 我邓斌也是要被阉的。 邓先生，请问你对广西时局有何高见？ 概括起来有12个字。 哦， 先刀鬼，顶广西，求发展，再反蒋。 邓先生说的有理啊。 那好，为我们的真诚合作干一杯。 好，来，为同舟共济，干杯。 干杯。 干杯。 广西叫我死亡啊，释放政治犯，启用共产党，私自扩充部队，建立警备大队。现在公然支持农民运动，滥发枪支。余作柏身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兼广西警备军司令，这不是明目张胆对抗党国，搞此话吗？ 学生无能失职，辜负校长栽培。 讲这些是没有用的，要赶紧解决问题。 是。可否调陈济棠、鲁济平两路夹击，趁他们羽毛还未丰满？ 不行，不行的。不能逼余作柏、李明蕊铤而走险，要抓住他们的要害，要在那个农民运动头目韦伯群和几个师长身上下功夫，没有军队就成不了大事。 是，学生马上回去办。 现在西北方面冯玉祥、阎锡山虎视眈眈，南方张发奎跟从汪精卫谋反中央，蠢蠢欲动。湘赣边境朱毛又死灰复燃，真是多事之秋啊。所以对广西要力争，要叫余作柏明白，他只有听命于我们才混得下去。 是，学生牢记教诲。 接着逼余作柏、李明蕊就范，要在钱字上下功夫。钱，钱能通天。 是。 邓斌，八哥来了。 哦，八哥？ 是， 就是他。 对，就是他。 嗯，气度果然不凡。 我们过去。停了。八群同志，这位是邓斌先生。 啊，邓先生，为八群不公，让你久等了。 八群同志，我是久闻大名啊，听雷惊天说你要找我谈谈。 哎，不错，憋了一肚子气，我要找你中央代表放一放。 好，快人快语，上船。 哎，慢，慢点。 哎，汪精卫要拉余作柏跟蒋介石打，这明明是狗抢骨头的事儿，我们为什么也要跟着？ 八群同志，不要着急，等船划到湖中间，我们慢慢谈。 哎，说的轻巧，拉队伍打出去，为谁打？从民国算起，我韦八群兴农会、建农军、打土豪、杀贪官、银海结盟、三打东兰，我干的都是农运，现在也不会变。郑介民要送我够下半辈子享用的钱财和房舍，被我赶出门外了。哼，有人讥讽说穷山沟里唱不出大戏，我韦八群就是不信。 那你打算怎么办？ 回东兰，回凤山，把我们的农民军拉回右江去。 好，那我就跟到你八哥走。 嗯，跟我走？ 对，中国革命这台威武雄壮的大戏，我看要像你说的那样，要从山沟沟里唱起。 朱茂已经在井冈山敲起锣鼓，唱得有声有色，叫做武装歌剧。我们在广西也要唱这台戏，就从你们又将唱起。 那你说下一步怎么办？ 农民种子训练立即拉回东南凤山，发展壮大，准备应变。 好啊，讲得好。邓先生，该喝上几杯。 好，迎宾， 哎， 拿酒来。 好，那八哥，酒邓代表早就预备好了，我给你倒上来。 来，邓先生，你这个朋友我这辈子算是交定了。照我们壮族的规矩，咱们喝个交杯酒。 好，交杯就交杯，干 干。哎，看，跳上来好大一条鱼。 哦，大鱼，好兆头。迎宾， 哎， 马上去跟恩来兄汇报我们的计划，这一次你要亲自去。 是。啊，有船靠过来了，注意隐蔽。 隐蔽？ 哎， 那个划船的兵有些连锁。 各位，我奉了张大队长之命来给你们送下酒菜来了。 隐蔽？ 哎， 我看好像是那个拦路的土匪。 就是他。 喂，老朋友，怎么样，四大队不错吧？ 是你？ 哎呀，一声好。哎，幸亏您指点迷津，否则的话我早死在荒山野岭喂狗了。 医生，你认识他？ 认识，就是这位医生治好了我的腿伤，那是救了我的命啊。 哎呀，什么医生啊，这是我们的中央代表邓斌同志。 中央代表？哎，报告代表，我说错了。 不是我救了你的命，是靠你自己，靠天下的穷苦人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救自己。 对对对，自己救自己，自己救自己。 炸炸炸炸。 邓代表， 龚迎宾，哎呀，真是望眼欲穿啊。怎么样，中央对我们的计划？ 哎呀，两天一夜千里迢迢，你总得让我喝口水吧。 哦，哎呀，对对对，快快快，喝水。哎呀，我心里着急得很呐。 恩来同志，代表党中央同意你的报告了。 真的？ 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，创建红军，适当的时候组织起义。 太好了，我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。 嗯，哦，对，中央正式确立右江地区的部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，左江那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，委任你为红七红八两军政委，张云逸同志为红七军军长，余作玉同志为红八军军长。 那中央对任用李明瑞有啥子意见？ 这个没有明确的态度，也没有明确的否定意见。 好，那我们马上召开前委会议，传达中央的决定。 嗯， 同时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，部署起义事项。 是。 升旗，鸣号。 1929年12月21日，广州起义两周年的纪念日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百色宣告成立。

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:00。 调频102.5兆赫 ，Sports Radio， 北京体育广播， 我的1025，北京体育广播， 动起来 ，Sports Radio。